边个愿意去侍奉神嘅，请起啦。多谢，请坐。即牧师唔知搞咩鬼，无端端咧系发出一啲咁样样嘅邀请。对于信仰咧，要作出一个嘅回应，本来就系、是。就是不習慣，就是不簡單的，還要是無端端在當眾的時候要去問一些這樣的一些的回應，要在行動上作出回應是很困難的。我們去看尼希米記，從第一章一直去到今天我們看第十章，講完今次之後我們還有兩次的尼希米記，我就講完曬尼希米記的信息。可能你都開始，即係我唔知道你仲記唔記得聽過啲咩嘅信息。本來呢一個嘅尼希米記就係話，就係、是、搞裝修啫嘛，起城牆啫嘛，係咪？咁我哋就用咗七章嘅時間咧，去講呢一個尼希米呢一位嘅領袖。即不用大聲的，我很大聲，小聲一點，我都聽到回音。即是這個的 project manager， 他怎樣在困難重重、很有計劃之下呢，來到去將耶路撒冷的城牆興建好。去到第八章，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還有一半的聖經是講什麼呢？我哋從第八章、第九章去到睇到第十章，呢三章嘅聖經咧，係喺尼希米記嘅記載裏邊咧，係比較特別嘅，因為呢三章嘅聖經咧，唔係用第一嘅人生去寫嘅，係用第三嘅人生去寫的。咁所以咧，喺聖經學者裏邊咧，就即係有好多嘅猜想，我哋喺度就唔去睇嗰啲咁多嘅猜想啦。但是在这三章的圣经的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听，尼希米他将那个圣殿的城墙用了52日起好之后，他就带领个会众呢，是重建他们那个的灵命，是叫你的属灵的生命。从第八章他们确立我们属灵生命的建立是基于神的话语。而我哋讀咗神嘅話語之後咧，第九章就見到佢哋呢一班人咧嗰個嘅反應，就係我哋要去認罪悔改、禁食祈禱。然後咧就去到第十章啦，第八章確立神嘅話語嘅重要，第九章我哋就係認罪祈禱，然後我哋反省咗、悔改咗之後做啲乜嘢咧？就係一個嘅立約嘅時候。就是一個立志的時候，就是這一班人呢，我們來到神的面前，來到去立志。第九章第三十八節呢，就是這樣去講這個的立志。第九章第三十節，他就說，因這一切的事，因這一切的事，因為第八章第九章的這些的事，我們已經讀了聖經了，我們已經呢，就是認罪了，我們立確實的約寫在冊上。我們呢就是一個的 confirmation， 你可以說這個是一個的 agreement， 或者呢這個是一個用聖經的字眼呢，是一個的約，一個的 covenant。 不是就是呢，就是說 OK， 現在你說我說了，不是這樣，而是這個聖經說是立一個即是很確實的，是燒的，是要打手指模的，還有呢是寫在冊上，是簽了名的。為什麼我們說他有簽名呢？因為他說，我們的首領、利未人和祭司都簽了名。然後第十章第一節就是說，簽名的是哪一個？有84個人簽名的名字全部記載在這裡。第十章是講立約，頭那第一節至到第 二十九節咧，就係講緊有啲乜嘢人喺度立約，有啲咩人喺度簽名。然後喺第三十節開始，至到第三十九節，就係講到佢哋要立約嘅嗰個嘅內容有三方面。下張嘅 PowerPoint 咧就係俾咗一個嘅大概嘅勾拉俾我哋要知道。27節其實可以去到咧，即係29節就係簽名嘅簽名嘅名單去到27節，但係咧28節、29節咧就冇簽名，而係一班嘅即係平信徒啦，就是、一班嘅百姓，佢哋咧都喺神嘅面前咧就係即係發誓嘅。然後真真正正嗰個立約嘅內容咧，就係、是、第30節至到第39節。咁今日咧，我哋都會即係用咁樣樣大概20分鐘嘅時間，就去睇下簽名嘅名單，然後咧就去睇下立約嘅內容。簽名嘅名單有84位，首領有2位，就係、是、當然係最出名嘅係我哋嘅project manager 啦，係咪就係尼希米啦，同埋咧西底家。另外祭司嘅有21位，利未人有17位，跟住咧就係、是、平信徒嘅領袖44位。嗱、啊、呢啲名咧，即係可能你翻教會有一段時間，你都有聽過啊祭司啊，你聽過有利未人啊咁樣樣，同埋平民嘅領袖。祭司就係喺聖殿裏邊咧，執行呢個嘅獻祭，就好似咧就係好似我哋咁樣樣啦。我哋啲就好似一個祭司咁樣樣，就係、是、去負責宗教事務嘅，主要係利未人。利未人咧都係喺聖殿裏邊去服侍嘅，但係咧就唔係淨係咧去做一啲嘅宗教嘅事務，而係咧係同宗教事務有關嘅相關嘅嗰啲嘅事，就好似咧今日我哋話我哋嘅禮堂夠唔夠凍啊，夠唔夠暖啊？啲凳有冇擺好啊？啲音響有冇 set 好啊？嗰啲咧都係個利未人咧去幫助嗰個嘅敬拜咧能夠順利進行嘅，就係利未人啦。然後有一班嘅平民嘅領袖係去負責去管理整個嘅民事上邊嘅一啲嘅領袖嘅管理。總共咧就係有84人咧係被記載落嚟嘅。所以第10章第1節佢就話簽名嘅。就是這樣的人了。當然我們如果我們看一下這些名單，我又再想一下，其實呢、就是、在這些名單裡面，在尼希米記，單單在尼希米記都有不同的名單。在第8章，我們說就是去到水門的事件、啊、就是去水門那個的聚集的時候，當以斯拉站在講台上面的時候，已經有2班人咧，係一啲嘅平，嗰都係一啲嘅宗教嘅領袖，係幫手解經、係查經嘅組長，有啲名喺度。然後去到第11章，佢哋入住去耶路撒冷嘅時候，都有一紮嘅名單。如果我哋咧即係再睇多啲咧，就係、是、尼希米記同埋以斯拉記兩個嚟到一齊嘅去組合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到就係、是。是當時的人口普查都有記載過一些類似的名字。而如果你有時間想研究一下的話，你可以逐個名字寫出來看看呢，就是啊這些祭司的靈，這些祭司，這些利未人，他在哪裡又再出現。前面簽約已經出現了，去到後來的時候，再講到領袖的時候，有一些名字他都有再出現的，那呢就去研究一下。不過在這裡我們又不花那麼多的時間去斟酌有哪些的人他們真的簽名。不過就是其實簽名是很敏感的事。在早2個星期，我收到一個的在 Facebook 裡面收到一些的、就是、電郵，從 Facebook 裡面收到一些 的訊息。那就是因為我以前是浸信會的，那就是香港呢浸信會聯會的總幹事和副 副總幹事咧，佢就寫咗一個咧嘅公開嘅聲明，係喺報紙裏邊公開嘅聲明嘅。咁咧就係話咧，即係對於中國大陸，對於教會嘅宗教人士一啲嘅迫害咧，我哋就係採取一個咧就係一個嘅即係聲明，唔應該咧咁樣去迫害教會之類啦嚇。然後咧就有兩個人簽咗名，嗰個就係主席同埋副主席。然後咧就發出嚟，如果其他嘅嗰啲嘅浸信會嘅牧師同埋教會嘅領袖，如果你哋都支持呢一個嘅聲明嘅話咧，你哋可以簽上名，我哋就會喺咧即係報紙裏邊我哋登出嚟。嗱，你諗下先，如果係你，你會唔會簽名咧？會，即係我哋話會唔會有秋後算帳咧？會唔會翻唔到大陸咧？嗱，呢啲當然即係可能你係好親中嘅，咁你話點會啊？我哋而家中國好開明嘅，點會做咁樣樣啦？OK， 我哋唔係講政治，就係講簽名。簽名係一個嘅回應嘅行動。而家呢個簽名嘅行動唔係去搞政治，而係我哋要落實我哋係神嘅子民。我要落實，我要去遵行律法一切嘅説話。在去到尾的時候，28至29節那裡就這樣說的，說了這84位的簽名的人之後呢，第28節就是其餘的民，就是其他那些 的百姓，就是其他的人是什麼呢？是祭司啦，是利未人啦，是守門的啦，歌唱的啦，尼提令、是即聖殿裡面那些的仆役，還有一切離絕鄰邦居民歸服神律法的，並他們的太太、他們的妻子、他們的兒女，凡有知識能夠明白的，都隨從他們的貴胄，那些的即領袖的弟兄做什麼啊？發咒起誓，起誓什麼啊？必遵行神藉著他的仆人摩西所傳的律法，緊守遵行耶和華我們主的一切戒命、典章、律例。即我們可以今天有個應用，就是每人給一張紙，就是我要，即我相信聖經都是神的話語，我要即是努力的每日都讀神的話，讀三次，然後我要去遵守聖經的話語一直到底，跟住咧就簽名。嗱，如果我即係我應用我每人派一張紙，你會唔會簽咧？嗱，當然，即係我哋呢一個，我哋話係冇法律嘅一個嘅果效裏邊。你簽咗，你唔做都唔會拉你坐監。而家呢一個係一個嘅 commitment， 即係我哋去睇翻我哋而家呢一個嘅世代，要去 make commitment。我唔嗱，即係咧，我用唔到一個咩好嘅字咧，去配咩字？即係我哋話，即係你喺我哋嘅生活嘅裏邊咧，你做任何嘢咧，你都要 make commitment 嘅。即係用比較宗教嘅字眼咧，就係委身。即係你係或者係咁樣講咧，用廣東話咧，你係瞓曬個身落去嘅。嗱，呢個叫做 make commitment 啊嘛，你瞓曬個身落去啊，就好似咧羅馬書第12章第一節咧，即係你所以弟兄們咧，我以神嘅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這個就係瞓曬個身出嚟，就係 commitment。而呢一班嘅領袖，佢哋做嘅簽名係話俾我哋聽，佢哋係 committed， 我哋係 commit 去遵守神嘅律法，我哋係 commit。去維繫我的信仰，我是 commit 我做一個真真正正的基督徒。有時在教會呢，我們都發覺到呢，要找一些的領袖去做一些比較長期的工作呢，是越來越難。即如果你說、我新年我搞一個的活動，我想找人幫忙，很多人可以幫忙， 但係如果我話我想揾一個嘅查經組長，要查幾耐啊？一年嘅，好難。我想揾一個人咧幫手教會做執事，做幾耐啊？做兩年，更加難。因為我要 commit 嗰個時間落去咧，即係好難。我哋喺我哋自己嘅即係嘅興趣嗰度，如果我要做好一樣嘢，你都要擺時間。OK， 你如果中意即係打高爾夫球，你一個禮拜要打幾多日？你去個 driving range 嗰度要練幾多次，你先至可以掌握到嗰啲嘅技術咧？我以前喺波士頓有一個嘅 golf 嘅 buddy， 佢係執事。咁咧就我成日都拍住佢打嘅，我一個禮拜同佢打兩場，但係佢一個禮拜咧係打五場至六場。一唔見佢咧，佢就去咗 driving range 嗰度。佢係好 committed 嘅，因為佢係佢中意。當然佢自己嗰個嘅工作，佢都好 committed。而家我哋見到呢84位 committed 嘅人咧，佢哋就係投入。他們要我要做一個好的信徒，這個是我們在這個簽名的人當中給我們一個 的鼓勵。 你可以去在這裡， 我要進去到個內容之前，或者我都給即30秒自己去想一下，在你現在的生命裡面你最 commit 的是什麼。有乜嘢你係好 commit 就要做？第二方面，納約嘅內容。納約嘅內容咧就係喺三方面。第一就係唔與外族通婚。第二守安息日。第三就係供應聖殿嘅需要。亦即係話，我哋簽咗名，我哋立約發誓做咩呢？第一，唔與外族通婚；第二，要守安息日；第三，我要供應聖殿嘅需要。第一就係不與外族通婚，喺28節至到第30節，頭先我讀咗咧嗰個嘅，其實咧係喺第30節嗰度咧就講咗呢一個嘅條約嗰度，第30節。他說呢，並不將我們的女兒嫁給這地的居民，也不為我們的兒子去娶他們的女兒。這個就是個條約裡面的第一個。距離現在大概是2400年的時間吧。猶太人給人的印象就是他們是很排他性的，他們很有自己一套。不過在這裡我們要用一個比較即熟練的眼光去看聖經那個的要求，就是 你要對你自己那些猶太人說，你們不可以去娶外邦人的女子為妻，就算她很温柔很漂亮都好，你都不可以娶她的。你們的女兒不可以嫁給外邦人，她有一個的高尚的職業，總之年薪百萬都好，都不可以去嫁給她的。我哋用喺21世紀我哋嘅眼光，我哋話咧要一個即共融嘅群體，我哋要彼此嘅接納，我哋要開放嘅態度咧去睇呢一個咧，即不與外族通婚嘅話咧，我哋都可能或多或少有啲困難。咁你可能即時咧就會針到去咧一個嘅應用嘅問題，就係我係基督徒，咁我可唔可以咧？即係如果你未結婚嘅話，我可唔可以去嫁俾或者我去娶一個咧唔係信徒嘅人做我的配偶呢？又或者呢，如果你是阿爸阿媽，你給不給你的兒子，即是他肯不肯聽你說話一樣， OK， 你會不會同意他去娶或者嫁一個即是不是信徒的人呢？當然都不到你作主。這個就是好像我們即時這樣的應用，但是如果我們去回在當時的那個的背景裡面， 去看的時候，就是這個本身就是他們信任的要求，是因為你娶了一個外邦的女子，那個外邦的女子她就不是敬拜耶和華神，她可能是敬拜其他的神，然後她去到你家的時候，她就會幫手做家務，她生了仔女之後，那些仔女多數都聽媽媽話的，是不是？你好愛主都好，但是如果你的太太不是那麼對耶和華信仰都不是好識，她還是拜緊神的時候，你去到你的仔去到你的孫的時候，她就會敬拜第二個神。這個 是基於信仰這樣的一個的要求。在《申命記》第七章第三節至到第四節，即這個就是律法要求，是不是？在《申命記》裡面就是他們 在進入迦南地之前所頒布的要求，幫助他們是什麼呢？他說不可與他們結親，即是不要與迦南地的人結親，不可將你的女兒嫁給他們的兒子，也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為什麼啊？第四節，因為他必使你的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侍奉別的神，以致有個後果，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你們就會速速的滅絕。即是說，你如果你不想你的家庭你的家族慢慢走去一個即是離開神的那一個的方向，而令到神呢要向你這個的家族去發出怒氣而去懲罰你的話呢，你在婚姻上面呢你就小心一點了。所以以色列人的歷史的當中，當所羅門做了皇帝之後，其實從掃羅大衛所羅門從掃羅做皇帝的時候已經開始，神已經說你們可以立王，但是你一定要記住，不可以來到去敬拜別的神。但是所羅門他娶了都成100多個的妃嬪，然後那些妃嬪就引入外邦的神，然後所羅門就給錢那些妃嬪呢在山上面呢就為那些外邦的神起了那些神廟。所以最後以色列就大國就滅亡，是個國家是無助。這個是第一個的要求，就是不可以與外族通婚。第二個的約的內容就是守安息日，在第31節那裡他說，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者什麼的聖日，就是安息日啦，帶了貨物或糧食來賣給我們，不要買。即如果那些在禮拜日的買賣全部不做，不是喎 good deal 喎，是禮拜日才有的，20% off 喎，不買。 OK， 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種，凡欠我們債的必不追討。我相信即是安息日大家都不陌生啦，是不是？在創世記神創造天地萬物，去到第七日神就翹埋手就休息了，咁咧就嗰日係一個嘅聖日，然後去到咧即係喺摩西所頒布，透過摩西所頒布嘅十戒嘅裏邊，其中有一個嘅戒命就係要當守安息日。喺十個嘅戒命裏邊咧，講安息日嗰個嘅戒命咧係最長嘅，就驚你哋唔記得咗。嗱，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守安息日。至於在這個安息日裏面呢，他加多了兩個 的說話呢，那個我們都沒有時間去跟大家解釋了。他說七年，第七年必不耕種，或者是欠債的必不追討。如果你有興趣，這個都是在律法書裡面有說，在創世記第23章第10節至第11節有說到這個所謂的安息年， 的安排，或者利未記第二十五章講到安息年的嗰個嘅安排。那個地耕種了，連續耕種了六年之後，第七年在個安息年，那個地就要休息。除了咧係因為個地需要休息之後咧，可以再種多六年之外咧，係俾我哋有一個嘅信心。你成年唔耕種，有冇得食嘅咧？係有得食嘅。點解啊？因為我信得過我個神，佢會供應我嘅需要，所以我哋可以安息。欠債唔追討啊！你喜意的話，看《生命記》第十五章，從第一節至到第十八節，有講到咧，即係有人有需要要問你借錢的時候，你要不要借俾佢咧？借俾佢之後又點樣要唔要佢還呢？或者在《出埃及記》第二十一章頭嗰幾節，你都可以咧去睇到咧嗰啲嘅安排。基本上呢一個就係話俾你聽，我哋要對我哋嘅同胞咧係有呢個嘅愛心，要。我哋要爱我哋嘅邻舍，就系当佢有需要嘅时候，我要去供应佢嘅需要。总之咧，喺呢个嘅守安息日嘅条例嘅背后，有一个嘅精义。个精义系乜嘢咧？就系喺你繁忙嘅生活嘅当中，你一定要揾一日出嚟，咩都唔好做。嗰日做乜嘢？嗰日就去思想一下，到底我系边一个？即系神系边一个？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在你的家庭的当中，他在你的社区的当中，他在你的工作的当中，有什么重要？你说不行，我公司很忙，我忙到一个礼拜七日都要上班，这样的话你更加需要呢，是在你自己的生活的里面呢，找一些时间出来去什么都不要做。这个就 是当时呢给他们那个的要求，就是要記得神的作為。第三個的立約的內容就是供應聖殿的需要。在第三十二節到三十九節這麼長的經文的當中呢，是告訴我們聽呢，第一我們要去奉獻是給聖殿獻祭的時候的需要。第二我們要奉獻在聖殿裡面俾嗰啲嘅負責帶領敬拜嘅祭司，嗰啲嘅敬拜侍奉人員，佢哋嘅需要係兩方面嘅需要。或者都可以即係讀少少咧，大家睇下嘅喺第三十二節嗰度咧，佢要求係咁樣樣嘅。佢話：我們又為自己定例，每年每人捐銀幾多咧？就係舍哈勒嘅三分之一。为我们神的殿的使用，做些什么呢？就是陈设饼啊、常献的素祭啊、燔祭啊、安息日啊、月朔啊、节期啊所献的与圣物，还有呢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呢我们神殿里面一切的费用。这个就是圣殿献祭的需要了。三十四节，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要呢、就是、祭签，看看每年是哪一个族按定期将献祭的柴带到去我哋神嘅殿里边，照着律法所写，烧喺耶和华我们神嘅坛上边。又定每年将我哋地上面初熟嘅土产、树上嘅果子带到去圣殿嘅当中。仲有三六节，照着律法所写，将我哋投胎嘅儿子同埋投生嘅羊牛牛羊，奉到我哋神嘅殿，交给神殿里边嘅公职嘅祭司，并将初熟嘅麦磨出嚟嘅面。各樣咧，即係嘅係初熟嘅果子、酒啊、油啊，交俾祭司，放喺聖殿裏邊嘅庫房，為地上裏邊出產嘅十一係交俾利未人。由因為利未人喺我哋一切成一個土產當中，佢哋利未人咧就係聖殿裏邊負責嗰啲人咧，佢就會喺我哋奉獻嗰啲嘅物資裏邊咧係取十分之一。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阿伦的子孙当中的祭司和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的殿的屋子里面，放在库房的里面。即是说在我们要我们这么辛苦要做了这个的城墙，这么辛苦去重建的圣殿，为了就是要去有一個嘅穩定嘅敬拜嘅生活。喺當時嘅敬拜生活就係獻祭。 我哋翻去利未記嗰五個祭禮，知道人最強嘅記唔記得？喺五個祭禮裏邊，有兩個嘅祭禮係祭司咧係可以咧去攞嗰啲嘅祭物，成為佢哋生命嘅所需。知邊兩個？平安祭同埋素祭。素祭就係麵粉。如果百姓唔獻素祭，祭司咧就可能會便秘，因為淨係食肉啊嘛。如果你唔獻平安祭，個祭司就係食素嘅，就冇肉食，就唔夠蛋白質。咁所以咧，即係喺個，如果你話我哋要獻燔祭 ，sorry， 燔祭全部燒曬，贖罪祭、贖遣祭全部燒曬。就只是素祭同埋平安祭咧，係祭司係可以喺當中攞十分之一，係放喺庫房嗰度咧，係佢自己要用的。嗱，咁所以咧，呢第三個嘅條約就係供應聖殿嘅需要。喺佢一開始嘅時候咧，佢話：如果你除咗你奉獻嗰啲物資之外，你仲要奉獻錢嘅，奉獻幾多啊？係三分之一嘅舍客勒 shekels。當然啦，這個咧即係都有。可以即係好多嘢去講嘅嚇，因為喺之前嘅條例裏邊咧，佢哋就要求改個百姓咧係奉獻係一半嘅 shekel 嘅，即係舍客勒。但係去到咧呢、這個嘅尼希米記，佢就減咗啦，三分之一。嚇、咁當然有唔同嘅人有咁講啦嚇，就係可能佢去到呢一個嘅即係波斯王朝咧去統治的時候咧，呢、這個嘅 shekel 咧本身一個 shekel 嘅重量咧就已經係重咗少少啦。咁所以咧三分之一就已經係等於以前咧嗰個嘅即係舍客勒嘅重量，一半嘅重量，大概等於咧一個一半嘅舍客勒大概係六克咁上下，即係 six gram。六克咧就差唔多係等於咧一個嘅成年人佢一日嘅工資。即是说即是我要奉献给教会呢，就只不过呢在我一个即是我三十日的工资里面呢，我是奉献一日的工资在圣殿里面，在当时来讲呢都是一个很reasonable 的一个奉献的一个的指示。那么怎样都好啦，这三个就是立约的那个的内容。最初在尼希米的第一章，當尼希米佢聽到佢自己嘅國家嗰個嘅情況咧，就係即係喺第一章點解尼希米佢要嚟咧？佢就話：我聽到猶大省遭大難，受凌辱，同埋咧耶路撒冷嘅城牆被拆毀，城門被火焚燒。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極了。然後佢就祈禱。神就差派他，俾他回到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重建呢个圣殿。圣殿已经是在早十几年前所罗巴伯带领人去重建城，有埋个城墙，而家就是重建佢哋敬拜嘅圣殿。喺第十章所讲到嘅呢一个嘅立约，就是百姓同埋一班嘅领袖。我哋要喺神嘅面前重新嘅立約，喺我哋過去，我哋即係我哋國家嘅滅亡，亡咗已經百幾年，而家我哋有機會翻去我哋自己嘅國家，去重建我哋嘅國家，有翻我自己嘅家園。喺我呢個家園裏邊，我重新去即係被建立嘅時候，最重要嘅喺我哋嘅生活當中，最重要嘅係乜嘢咧？你話哦，當然我哋要食啦，係咪？係。但是这个对于这个的民族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再次的去稳定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我们的，即是如果用回现代的说话，这个是我们的生活的意义。你每日忙忙碌碌，你要赚钱，你买东西，即是每年每日都去做这样的事，然後過了幾十年，你又生了仔女，又湊了孫，咁去到你老嘅時候，咁你嘅一生裏邊係為咗乜嘢咧？嗱，呢個係哲學嘅問題啦，係咪？ 所以對於猶太人嚟講，我哋咁勞勞碌碌，要做咁多嘢，要維繫我哋嘅家園，係希望我哋重新去建立翻喺神眼裏邊嘅我哋地上嘅神。我哋教會用咗兩個月嘅時間去整個即係一個 translation booth 啊，一個翻譯房啊，音響嘅櫃。我哋用咗兩個月嘅時間，整咗一個 fellowship hall。到今日咧，已經可以開始見到咧，我哋已經差唔多咧係98%完成。我喺過去嘅侍奉當中，我翻到香港有9年嘅時間，咁咧教會亦都有一個大裝修。嗰個大裝修咧，係將教會裏邊嘅成個嗰啲嘅裝修咧，全部打冧曬、拆曬，啲牆全部拱曬，然後再起個、那個禮堂，我哋其他嗰啲嘅 function room 個禮堂咧，用咩顏色？用啲咩嘅音響，我都喺嗰個嘅裝修嘅委員會裏邊。教會我哋做咗咁多一啲嘅所謂嘅喺 hardware 上面嘅嘢，係為咗乜嘢？我哋都知道咧，唔係只係為咗方便，當然呢個都希望係方便啲，唔係只係為咗舒適，都希望咧我哋可以舒服啲嘅。但係我哋做咁多嘢。如果我哋花咁多錢又買個電視又連咗啲線，我哋最終我哋希望係帶咗一個乜嘢嘅效果呢？係咪就係每年叫啲人翻嚟去睇呢個嘅 Super Bowl 咧？唔係咁樣，而係希望每一個禮拜我哋翻到嚟聖殿嘅時候，我哋真係能夠可以去過到一個嘅敬拜嘅生活，係希望我哋每一次我哋翻到嚟教會嘅時候。是我們的生命呢都能夠可以不斷地去被提升，所以個硬體不是個目的，是透過這個硬體能夠可以做到的事，那個才是我們真正的目的。所以在結束的時候，我很想大家你去想一想，雖然我們就不是好像尼希米那樣呢，即係起咗一個咁大嘅城，但係既然呢個係一個嘅 commitment， 係一個男人，你對於呢一間教會，當然啦，即係好似好狹窄咁樣，即係對於呢一間教會，或者就係對於你自己一個嘅，即係作為一個嘅基督徒喺你自己嘅生命，如果喺當中你未曾信主嘅，你都可以問一下你對於你自己嘅生命，即係對於你喺地上嘅生命。你既然我哋喺禮堂裏邊，你面對緊呢個神，你自己有冇啲乜嘢嘅方向，你好想去做？我想俾啲時間你哋咧，即係自己，你唔需要企出嚟講見證啊 ，OK？ 你自己去諗下，就好似昔日嘅人嘅百姓喺神面前，你去諗下，如果今日你喺神面前立嘅，你會？你要立一個咩嘅嘢咧？你冇貪心咧，我要咧寫寫10個嘅要求。有冇一樣兩樣，你好想喺呢個嘅時間裏邊做嘅？我想邀請大家一齊起身，先冇幫我哋禱告嗰球。你可以眯埋眼，你可以祈禱，你可以聽司琴幫你彈兩節嘅嗰個詩歌。咁你自己係諗一諗。 圣殿嘅当中，喺神嘅家里边，我哋聚集。我哋见到昔日嘅以色列人，佢哋紧张佢哋嘅信仰，佢哋紧张佢同神嘅关系，佢哋紧张圣殿，所以佢哋就要喺你面前嚟到坚守佢哋嘅信仰，做咗个千年人。神，我哋今天早上喺 North 嘅，我哋与同一班弟兄姊妹喺刚刚嘅安静祈祷嘅当中，或者有啲人佢都喺你面前有一个嘅成就，或者佢哋嘅生命，或者佢哋嘅家庭，主你知道，你听到，让你嘅恩典临到喺佢哋嘅生命当中，让你嘅能力临到喺佢哋嘅生命当中，以致系因为神嘅恩典，俾我哋继续嘅喺约嘅关系当中。